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12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前三季度北京经济领跑京津冀三地。 北京地铁17号线已经完成3个月试运行，将在今年年底开通。 文旅部要求即日起暂停进出陆地边境口岸城市的跨省团队游及机酒业务。 国内油价迎来3连降，嘉义香油将少花5块钱。 童话大王休刊，郑渊洁表示商标维权全都成功就会复刊。 土耳其里拉年内贬值超过50%，外国炒房者蜂拥而至。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尤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那了解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呢，我们需要先说一下今天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今天呢，大家可能会体会到了，应该说是北京呢度过了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是， 今天早晨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只有-7.5度，是入冬以来的新低。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都在0度以下，观象台是在-0.6度。所以可以说呢，一整天呢，全北京城几乎呢都是在0度以下。那最冷的地方呢是延庆，白天最高气温呢只有-4.5度，早晨最低，今天早晨最低呢是-12.4度，是最冷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呢，而且还伴随呢，大部分时间呢应该还是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所以呢叠加这个风寒效应就是更冷了。那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今天白天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预计入夜之后呢，风呢会是逐渐是明显减小了，那气温呢，但是还会下降的比较快。所以今天，现在就目前傍晚这个晚高峰呢，到夜间大家外出呢还要注意防寒保暖。目前全市大部分地区的像城区的气温呢，在-2到-5度，已经开始就是这种快速下滑的一个趋势，所以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那这股冷空气呢，虽然比较强，但它特点呢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跑得比较快，所以呢这个冷空气的主体呢正在快速的离北京远去。那明后天呢，也就是双休日这两天，天气总体来看还是不错的，将重现这种晴朗的升温模式。那预计明后两天天气呢都是晴朗的天气，阳光充足，气温呢会稳步回升。那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将升到5度左右，后天周日继续回升，最高是7度。那夜间最低气温呢在-7到-5度，总体来看这两天的能见度也非常好，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开窗通风都是不错的。需要提醒呢，就是还是早晚的气温呢还是比较低的，体感呢还是比较寒冷。而且明天中午前后呢，就在11点到15点这段时间呢，大部分地区呢还是会有短时的阵风会大一些，因为有点补充冷空气的影响，阵风呢有5、6级，短时间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风有一阵阵的风会大一些，所以明天大家外出呢还是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尤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统计局了解到，1到3季度京津冀三地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万亿元，其中北京以3亿元领跑三地经济发展，天津、河北分别为1.1万亿元和2.9万亿元。 前三季度北京工业增势良好，服务业稳步发展，包括新消费、新产业等在内的新经济动能强大。 其中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3.8%，同比提高2.6个百分点。部分新零售企业通过成立仓储式会员店、邻里中心等新业态，带动销售额大幅增长。另外，前三季度北京新设立企业同比增长40.5%，其中科技型企业占比接近40%。 北京银保监局今天印发关于加强信用卡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通知，在要求银行机构完善信用卡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基础上，针对目前信用卡消费者反映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辖内银行信用卡业务。 通知要求银行引导消费者树立量入为出的消费理念，依据申请人还款能力合理确定授信额度，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信用卡额度调整申请渠道。针对消费者反映解除信用卡绑定网络平台难的问题，要求银行和网络平台企业都应该向消费者提供便捷的信用卡支付绑定和解除绑定渠道，充分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针对部分银行将信用卡客户信息用于其他业务营销等问题，要求银行应该以客户主动勾选或者签署相关授权书，而不是默认同意的方式获得客户信息授权。银行在信用卡领用合同协议或者授权文件当中，应该明示收集共享的客户信息内容，明示客户信息共享的机构范围。 同时要求银行严禁对与债务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在可以联系到持卡人或其保证人的情况下，不得联系与债务无关的第三人。针对银行对外包催收机构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明确银行应该要求催收外包机构不得以银行名义开展催收工作，在与持卡人或第三方沟通时，应该主动表明身份、委托银行名称、催收人员工号等信息。 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还发布了关于华夏银行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况的通报，通报华夏银行存在互联网贷款利率宣传不规范，向一老一小等个人客户销售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违规查询、存储、传输和使用个人客户信息，以及违规向贷款客户转嫁成本等七类违法违规问题。 具体来看，华夏银行在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时，对实际利率展示不全面，片面宣传低利率，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客户实际承担的年化综合资金成本最高是宣传利率的2.5倍，并且产品上线以来没有客户享受最低宣传利率。 银行还向个人客户销售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侵害消费者财产安全权。向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以及65岁以上高龄客户等一老一小群体销售不适当的基金信托产品。 另外，华夏银行未经客户授权，以业务营销需要、核对贷款资金入账情况以及员工异常行为排查等为由，违规查询个人客户储蓄存款交易信息，违规在公用互联网电脑存储以及通过互联网邮箱向合作方传输姓名、身份证号、银行账号、信贷记录等个人用户信息，存在信息泄露风险。信用卡中心向1.99万名已经注销信用卡账户的客户致电营销保险产品，部分客户多次明确表示拒绝来电，仍然持续向其电话营销。 对此，华夏银行回应称，对银保监会通报指出的有相关问题高度重视，在检查过程中即立查立改，针对发现问题逐项列明整改清单和具体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部门和时间进度，从快从实推进整改。目前已经完成所有问题的整改工作，并逐项有序落实责任追究。 我们再来关注冬奥方面，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服务工作情况。目前城市志愿者已经在主要服务站点开始上岗服务，预计明年1月25号开始全面上岗服务，到赛事结束，预计上岗服务的城市志愿者将达到20万人次。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城市志愿服务工作包括人员引导、信息咨询、语言服务、文明宣传、应急救助、助残服务等。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执行副指挥、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李健介绍说，目前全市共确定城市志愿服务点位758个。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十八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18:2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瑞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1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6例，包括浙江44例，其中绍兴市40例，杭州市2例，宁波市2例，陕西5例，内蒙古4例，广东2例，四川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昨天16点到今天16点，浙江宁波、绍兴、杭州3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9例，其中宁波4例，绍兴7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在绍兴。12月5号到16号16点，本轮疫情，浙江3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21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 昨天15点到今天15点，陕西省西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都已经转运到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12月16号0点到24点，北京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这名确诊病例是中国籍，12月12号从奥地利到达北京首都机场。12月15号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2月16号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目前已经对确诊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 本月2号，海淀区八里庄街道昆玉府东区7号楼出现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相关区域封闭管控。昨天晚上11点，海淀区昆玉府东区7号楼1、2、3单元解除封闭管控，继续实施7天健康监测管理。这意味着北京市封控小区清零。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今天前往小区探访，来听她发回的报道。 昆玉府东区7号楼1、2、3单元解除封闭管控， 开心啊！你看看，马上就把宝宝抱出来了。 解封了，3单元的邹女士立刻抱着小孙子下楼遛弯，言语间不住地感谢着以前从来不曾谋面的徐庄社区党总支书记秦娜。这个只有-6、7度的上午，充满了暖意。 因为我们当时宝宝怀疑是疝气，疝气时间长它会容易坏死什么东西嘛，我就着急。哎呦，当时那个心情真的是，我们联系的是秦书记，就去帮我们安排打120，然后救护车又联系儿童医院，挺快的，真的挺快的。那个秦书记人真的挺好的，喉咙都沙哑了，挺好的，真的挺好。 一单元的一位患者每周都需要定期透析，在封控开始时很焦虑，没想到这14天让他深深感受到了社区的关爱。为此，他特意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发到微信群里。八里庄街道办事处主任李云池回忆说， 通过卫健委去协调医院，让他走的特殊的这个绿色通道。如果按照以往正常的这个就医，他可以走这个公费医疗，但是走特殊绿色通道的话，是在急诊进行透析，涉及到的这个费用有好几万。最后我们也通过各方面的这个协调，帮他把这个费用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处理，居民也非常的满意。 防疫人员甚至连宠物也照顾得无微不至。 有一位居民啊，到我们的集中隔离点集中隔离的，走得比较匆忙呢，家里呢有一只宠物忘了安置好了。到了集中隔离点以后呢，马上和我们的社区的同志啊沟通啊，这几天呢实际上还兼职做起了这个宠物的饲养员。这个居民啊特别感动。 街道调派来支援防疫工作的志愿者们把鲜花送给居民，感谢他们的配合。居民为社区防疫大白送来了锦旗，表达心意。 隔离期间每天会帮我们送快递跟外卖，送了鲜花，送了水果，送了蔬菜，然后包括我们的生活垃圾也是大白们帮忙运出去的，然后就很感谢他们，就是 真的很周到。我们慢慢的没有那种压抑的心情了。 小关今年刚刚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社工，就遇到了这么紧急的任务。每天虽然工作12小时以上，但居民的哪怕一句谢谢都能让他感动得铭记心间。 虽然说每天穿防护服真的是挺热的，也挺累的，但是甚至有一个居民在门口就是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感谢我们这些社工。居民简单的一句谢谢，还有他的一句辛苦了，就让我感觉就真的是特别舒服，特别暖心。虽然累，但是非常值得。 昆玉府东区七号楼一二三单元解除封闭管控，本市封控小区清零。八里庄街道办事处主任李云池介绍了后续工作。 解除封闭管控了，但是他接下来他还要进行7天的健康监测，还有一部分属于密接人员，他们是还在我们的这个集中隔离点，还要进行7天的这个集中隔离。 根据民航局的相关要求，首都机场集团统一部署12月1号起在首都机场和大型机场推出核酸检测服务，方便旅客就近就快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首都机场分别在2号停车楼1层和3号停车楼地下1层引入核酸检测方舱，旅客可以在每天7点到12点或者13点到第二天1点前往方舱进行核酸检测。标准核酸检测12到24小时出具检测报告，快速核酸检测6到8小时出具检测报告。 大兴机场在12月1号、3号先后在 P2 停车楼1层石通道南侧和航站楼1层17号门设立2个核酸检测点，其中航站楼核酸检测点提供24小时服务，最快2到4小时可以出具核酸检测报告。P2 停车楼检测点服务时间是每天的9点到18点，最快6到8小时可以出具核酸检测报告。 首都机场、大兴机场核酸检测服务不需要提前预约，即到即检。首都机场集团特别提示广大旅客，当天接种疫苗的，请您错开时间再进行核酸检测。 再来看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今天发布关于加强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旅游团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从即日起到2022年3月15号，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进出陆地边境口岸城市的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与香港澳门有口岸相连的除外。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陆地边境口岸城市具体范围由相关省区市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确定并及时公布。 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要全面加强员工健康监测，定期组织导游等一线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各地要深刻认识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旅游团队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指导督促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从严从紧从细从实做好招来、组织、接待等环节的防控措施。 从明天起，2022年元旦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2022年元旦假期从1月1号到1月3号，共3天。12月19号起可以购买2022年1月2号的火车票。12月20号起可以购买2022年1月3号的火车票。 值得注意的是，从12月10号起，电子客票报销凭证和退票费报销凭证领取的期限发生变化，由原来的30天调整为180天，含当天。 受疫情影响，各地也在严格防控举措。元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需要注意核酸检测等要求。比如，北京此前已经明确，进返京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才可以进返京。14天内有1例及以上感染者所在的县市区旅居史的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14天内有陆地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其旅居史的人员，非必要不进京。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油价迎来3连降。国家发改委今天发布通知，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从今天晚上12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130元和125元。 折合到每升，89号汽油降0.10元，92号汽油降0.10元，95号汽油降0.11元，0号柴油降0.11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这次调价之后，车主加满一箱油可以少花5块钱左右。 我们再来看，对于很多人来说，童话大王是小时候的陪伴。12月15号，童话大王的作者郑渊洁在他的个人微博宣布，童话大王杂志2022年1月停刊，并且附上郑渊洁写给3个商标的一封信。关于停刊的原因，他写道，只能通过停止写作童话大王月刊，从而拿出所有精力去和第7197328号皮皮鲁商标、第8229932号童话大王商标、第5423972号舒克商标斗争维权。 从上世纪70年代末登上文坛，郑渊洁笔下的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等童话人物形象早已经是家喻户晓。按月出版的《童话大王》是他的作品同广大读者见面的主要途径。从1985年推出创刊号，《童话大王》已经出版发行了36年。在这本刊物上，只刊登童话作家郑渊洁一个人的作品，最高发行量曾经达到180万册之巨。 作为中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品牌，一个作者写一本月刊杂志曾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郑渊洁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难以割舍，但他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实在觉得维权力不从心，什么时候672个侵权他知识产权的商标全都维权成功，童话大王就会复刊。郑渊洁表示，但这有一个前提，他希望自己能够活到100岁。 郑渊洁说，维权一个商标成功平均需要6年时间，平均要花费9万元，最长的一个花了14年才打赢了官司。他维权商标20年，一共维权成功的商标仅仅有16个。 郑渊洁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著作权与专利权保护也都有不小的进步，唯独是商标权的保护现状不能令人满意。 那么商标权维权为什么这么难？我国商标领域的注册和管理现状当中存在哪些问题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首先一个，我们国家对商标呢进行的是分类注册，也就是说它不是说你有了一个商标在一类商品上注册完了之后呢，在所有类别上都会同样受到保护。所以说可能早年童话大王他的这个创始人他的商标的意识不是太强啊，他在有限的几类当中注册了，而其他的人的话呢，如果在跟他没有明显的竞争关系的类别上注册呢，要根据我们国家这个商标法的规定的话也是可以的，所以就会出现同样一个商标在不同类别的商品上或者服务上并存的情形。当然对于郑渊洁这个童话大王来说，他肯定会觉得别人是在蹭我的热度，是吧？蹭名牌的这个现象，但是确实也是跟现在这个商标的分类注册制是有关。当然有例外，就是除非他能证明他是一个驰名商标，那么他可以享受一个跨类别的保护。 那为什么我们要对于商标进行分类的注册和保护，而不是全都跨类别保护呢？ 其实就是因为商标它的一个专用权的话，商标法立法者还是希望能够物尽其用啊。一个是说，如果全类别保护，我们商标上面有非常多的类别，那么你都注册的话，一个是费用也很高，第二个很多时候你其实并不使用，那么你反而会阻碍别人使用。那么因此的话，为了让他的这个商标能够达到一个效率啊，物尽其用的目的呢，我们商标法做了这样的规定。所以其实对于权利人来说，他如果希望他的这个商标这个品牌啊不被别人侵权的话，那么最好的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就去申请全类别或者是比较多类别的注册，那么从而保护自己的权利。 那目前我们国家在商标的审查管理方面是否也存在一些漏洞呢？ 那么商标的管理呢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商标本身比如说近似的问题呢，它其实有比较强的主观判断性，而我们商标审查员这个因为数量很大，所以说它的这个主观裁量性是比较大，这就会经常出现一些普通公众认为是近似的商标，但是到商标审查员那儿反而认为没有问题的情形。所以说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要怎么样通过一些新型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来辅助人工，便于让这个裁量基准统一标准啊，这个可能是未来需要去探索的问题。 郑渊洁商标维权事件给人们带来了哪些启示？在商标权的保护方面，相关各方应该有哪些改进呢？我们继续来听郑宁的分析。 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在全社会大力的去宣传这种品牌维护的意识，那么尤其是对创业者来说，那么尽管他可能一开始这个品牌还没有做大做强，但是他应该要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对品牌进行维护和管理的意识，尽可能能多的把他未来有可能去经营的领域这个商标类别当中去注册相应的商标。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当他发现自己的商标被侵权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有可能你过了诉讼时效呢，也没有办法得到法律的救济。 再来关注山西孝义煤矿透水事故的进展。今天中午11点，救援人员与井下被困人员取得联系，井下仍然有人生存。8支救援队伍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下午的2点15分，第一位被困矿工成功升井，随后被送往医院。截止到下午5点，已经有12名被困人员获救。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12月17号的14:15，第一名被困矿工在被困了大约39个小时之后，现在已经成功升井。现在呢，我们看到他是在被这个棉被包裹着，现在已经被抬上来了。应该还是要确认一下他的这个信息，他的这个健康状况。然后呢，随后呢就要被送上这个救护车来进行这个医治。应该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和这个被困人员是有一定的这个交流的。现场也是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掌声。现在这个第一名被困的矿工呢已经送上了救护车，马上呢这个将会被送医去治疗。现在呢我们对救护人员现在赶紧下到这个巷道里面去继续将被困人员逐一的往上来，逐一的呢来往上来。 岁末年初历来是煤矿事故的高发期，在山西省层层加码确保煤矿安全生产之下，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吕梁山下煤炭重镇孝义市失守。12月15号晚上11点左右，孝义市西新庄镇杜溪沟村发生一起非法盗采煤炭资源案件，引发透水事故，导致21人被困。非法盗采煤矿是这次事故的关键词。中新社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这个出煤口用黄土杂草覆盖，非常隐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2月15日20:30，山西省孝义市西新庄镇杜溪沟村发生一起非法盗采煤炭引发的透水事故，经初步核查，21人被困。12月16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非法盗采点出煤口用黄土杂草覆盖，非常隐蔽。据了解，采矿点位于西新庄镇杜溪沟新村东，紧邻景英县，在河滩里场地开挖暗道170余米，装有传送皮带，暗道出口用钢板覆盖，一眼望去表面只有黄土杂草，只有出煤时才将液压盖开启。暗道尽头建有暗堡，面积大约600平方米，设有暗力井、提升脚车、鼓风机、装载机等设备，极为隐蔽。除了此处出煤口，现场另一处进入煤矿的井口也非常简陋，记者进入其中不得不弯腰前行。在井口附近，众多工作人员一同展开救援工作。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因事发矿属私挖盗采煤矿，没有井下图纸，井下情况较为复杂，入井口直径只有1.5米，下放水泵较为困难，目前只有一台水泵工作，加之现场气温较低，给救援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当地已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制定抢险救援方案，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矿山救护、卫健等有关部门和专业救援队伍400余人参与现场救援。目前井下排水工作有序进行，水位开始下降，案件侦破工作已同步展开，公安机关已控制6名涉案人员，正在全力追捕其他涉案人员。 18:42，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土耳其里拉年内贬值超过50%，外国炒房者蜂拥而至。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一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16号，土耳其央行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宣布将关键利率下调到14%，以响应总统埃尔多安制定的非正统经济计划。这并没有出乎市场的预期，但是土耳其央行同时声明，在有限的空间内完成了降息。 在市场的疑虑之中，里拉对美元汇率跌破15，跌幅逼近6%，再次刷新历史新低。今年以来，里拉对美元汇率贬值幅度已经超过50%。据报道，这是继2018年里拉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货币贬值危机。 土耳其里拉大幅贬值给百姓生活带来巨大冲击，高通胀率抬高了土耳其民众的生活成本，基本食品价格飞涨，民众购买力大幅缩水。在伊斯坦布尔，每天有大量民众为买到廉价面包而排起长队。数据显示，伊斯坦布尔民众生活成本一年来上涨超过50%，许多生活必需品，比如葵花油、白糖、卫生纸等，价格涨幅都超过了90%。 但是，土耳其房地产行业却异常火爆，特别是外国买房者蜂拥而来。在高通胀的背景下，虽然房价也在快速抬升，但是毕竟没法跑过里拉的贬值速度，所以以外汇计算的话，土耳其的房价几乎每天都在降价。同时，由于土耳其央行不断降息，购房贷款的利率也十分诱人。 那么土耳其里拉为什么会持续下跌？如果继续下跌，还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经贸产投研究中心主任陈玉宝，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11月份，我们就观察到土耳其的整个现在通货膨胀率呢上升是非常快，汇率的集中贬值，包括事态的发展，还有粮食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包括有些供应链的这个中断。那么都在这些因素方面对它这个里拉贬值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12月1号的时候，土耳其里拉对美元一度下跌也是非常大的，那时候到了1美元兑13.45，也是非常近。当时是美联储这个主席啊，他表示预期提前了几个月结束了缩减他的资产购买计划。那么这个举动呢，对土耳其里拉的削弱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动作，也助长了通胀。在这个时候呢，虽然大多数央行都在谈论怎么样去收紧政策，但是土耳其它还是连续的降息。前期呢，土耳其政府撤换了2位央行行长，同时又撤换了3位土耳其高官。就在昨天，又对财政部的2位部长也进行了撤换。这样呢，12月16号，土耳其里拉的不断的贬值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土耳其呢，对财政部也好，对央行也好，对这些金融业频繁的更换高官，那么这个呢，确实是从常规来讲也是感觉到不正常的。土耳其银监会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现在要求就各家银行要严格控制贷款，而且呢，要求对所有的里拉的贷款要进行严格的用途的审查，要进行把关，而且对这个贷款是不是符合贷款的要求，并做到贷款审查，用途是否用到违法违规的地方。那么从这件事来讲呢，也是来土耳其的央行和银监会对这个方面对里拉也开始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还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会议呢，将土耳其的前景呢从展望从稳定现在下调到了负面评级，听到了2B以下。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报告中也说到了会议评级机构说土耳其央行呢提前实行了货币政策宽松的周期，他也是提出来在2023年大选之前呢，进一步的降息，那么实行经济刺激的一些计划，那么这样呢，导致了一系列的带来的一些，包括国内的进行的一些恶化呀，包括土耳其里拉大幅贬值啊，包括出现一些大幅波动，包括通货膨胀不断上升。会议还评价土耳其的这个评级啊，现在反映出它的货币政策可行度比较低，通胀呢比较高，外部的流动性呢也比较低。所以它的地域风险还是有一定的，包括最近的一些欧美的一些银行对它的一些评级，对它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评价和评估，也使这个里拉呢贬值速度非常快。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土耳其里拉会继续下跌吗？如果继续，可能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土耳其现在它在降息的空间呢已经没有了。现在感觉到呢，土耳其政府包括土耳其总统现在他也是公开的声明支持这个低利率和里拉贬值，土耳其的央行呢也决策呢从管理中实施政策干预现在的一些货币政策。那么政策的这种反应呢，这种高度的不确定因素呢还是存在的。里拉的贬值呢，同时也增加了银行信用状况的一些风险和恶化， 还有一个土耳其银行业呢，以这个外币计价的贷款呢也是非常多的，也是非常高。那么随着里拉的贬值呢，增加这个资产质量的风险，也包括还有一些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同时呢，对土耳其银行呢，也是这种高外币债务所面临的这种再融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土耳其里拉贬值呢，也可能造成它一些流动性的风险，造成银行的资本金贬值的风险。土耳其人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粮食，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在面包的价格呢，现在大幅度上涨，已经上调到了30%到40%，直接体现到老百姓的身上。那么这个也就像土耳其其他的一些小麦呀，包括种植的其他的一些农作产品，也和美元息息相关。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呢，可能它因为空间已经缩小，那么到了2022年以后呢，土耳其可能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吧。它现在也不是实行拉动那个新经济政策，只是官方的一些他们的指导性的意见，预计呢经常账户的余额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盈余，它的一些旅游业包括一些其他一些部门会得到一些复苏，经济活动呢可能得到一些回复，那么使它的出口呢可能进一步的会增加，出口增加包括一些大宗商品也会有一些交易的实现，行业的一些供应链呢会得到一定的调整。我觉得后期呢它不稳定，不可预测性的非常强，但是它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模式，主要是想利用汇率的优势增加投资和出口，来实现他们的经常账户顺差，结束对外债的依赖。我觉得这个还是任重道远。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夜英国央行意外宣布加息15个基点，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怎么来看英国央行出乎市场预料的这次加息呢？ 英国央行呢昨天是将基准利率从0.1%上调到了0.25%，成为新冠疫情以来首家加息的这个主要央行。英国央行呢预计明年4月份的时候通胀率可能达到6%，那么这是他们目标水平的3倍，所以说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那么在英国央行加息之后呢，英镑的汇率一度是短线上扬了80点，达到了一个3周以来的高位。英国央行确实是很出乎市场意料之外。11月的时候呢，市场预计它会加息，但是它按兵不动了。然后12月的时候呢，预计它不会加息，会等到2月份再加息，但是它却选择了加息。所以说呢，我觉得这说明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是有它的一个独立性和不确定性，利率期货隐含的利率呢只能是作为一个参考。英国央行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率先加息，通胀的压迫是一方面，但是呢它的经济特别是就业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但是呢英国现在面临着疫情的一个潜在的威胁，尽管说欧美国家似乎很早以来就对疫情已经麻木了，好像说再高的确诊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经济，但是呢英国最近的新增的确诊确实又创了历史新高，特别是它是奥米克戎这种变种毒株的爆发，所以说个人其实会比较担心这会不会带来一个量变引发质变的这么一个拐点。主持人 那么和英国央行不同，昨天晚上欧洲央行仍然保持宽松，那怎么来看欧洲央行的这样一个宽松态度呢？ 昨天欧洲央行呢是维持了3大关键利率不变，同时呢如市场预期般的宣布明年3月份的时候将结束紧急抗疫购债计划，但是呢他宣布为了平缓过渡，那么从明年2季度开始呢将会把资产购买计划的购债速度从每月200亿欧元翻一倍变成400亿欧元，然后3季度变成300亿，4季度又回到每月200亿。那么他这种情况下呢，尽管说把那个 PEPP 是结束了，但是呢这边 APP 它是有一个更宽松的趋势，所以说他比英国央行它是那个鹰派的力度没有那么大的。同时欧洲央行是将通胀预期呢将明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份时候的1.7%上调到了3.2%，同时将明年的增长预期从4.6%下调到了4.2%。那么它这种对通胀容忍的态度呢就刺激了它的股市是全线上涨，昨天泛欧斯托克600指数是上涨了1.2%。主持人 好，那么今天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725，欧元对人民币报7.2218，英镑对人民币报8.4918，加元对人民币报4.9816， 澳元兑人民币报4.5686。 好的，感谢金星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清瑞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劳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请听北京劳动者之歌劳模人物系列报道。 刘克友，男，51岁，中共党员，首汽商务车分公司第14车队驾驶员，曾获北京的士之星、首都奥运技能明星、首都的士英雄、北京市劳动模范等荣誉。随着共享经济的不断深入，民众对个性化高质量出行的需要，网约车逐渐成为大众日常的出行选择方式。2018年，干了10几年的哥的刘克友正式转型为首汽约车的一名网约车驾驶员。从出租车司机到网约车驾驶员，身份变了，但是服务乘客的决心和热情却依然未减。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网约车驾驶员作为接触人员较多的行业，存在一定的暴露风险。疫情面前，很多驾驶员都不敢出车，刘克友心里也打鼓，可一想自己是党员还是车队的班长，这时候更应该站出来，我不出车谁出车。他安慰好家人，戴上口罩和消毒用品就出发了。他每运营一次都会把车内外彻底消毒一次。冬天下雪的那些日子，刘克友依然坚持早早出车。有一次他刚出车就秒接了个单子，拨通客人电话后，他才得知2个小时里他是唯一接单的司机。刘克友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到乘客家门口，客人早已用轮椅推着老父亲打着伞等候，刘克友把老人扶上车。当把客人安全送到目的地之后，客人双手递给刘克友2个 N95 口罩，嘱咐他出车运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疫情防控期间，刘克友主动找到社区干部，要求加入党员志愿服务队，参加社区防控工作。面对出车运营和社区值守两者的选择，他坚持既要出好车，又要做好疫情防控的排头兵，更要为抗击疫情做贡献。就这样，站岗执勤和出车运营轮流着来，100多天里，刘克友没休息过一天。寒来暑往，刘克友驾驶着首汽约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疫情尚未结束，一线防控的责任他依然担在肩上，投身志愿服务，传递爱心善意，